弟弟娘在心。下重量早害才不痛，检查很多啥苦啥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解得我啥明白？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